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二十九，汉纪二十一，孝元皇帝下。永光三年春二月，冯奉氏还京师，更为左将军，赐爵关内侯。三月，立皇子康为济阳王。夏四月，平昌考侯王接薨。秋七月壬戌，以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。冬十一月己丑，地震遇水，赴盐铁关，至博士弟子原千人，以用度不足，民多富除，无以己中外徭役故也。四年春二月，赦天下。三月，上行幸雍，辞武志。下六月甲戌，孝宣元冬阙灾。戊寅会，日有食之。上于是诏诸前言日变在周刊张猛者责问，皆起手谢。因下诏称刊猛之美，征役行在所。拜为光禄大夫，至中二千石，领尚书事。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，中书令石贤管尚书，尚书五人皆其党也。堪西德见，常阴显白事，视觉贤口，会堪及阴，不能言而足，显诬赠猛。令自杀于公车。初，贡禹奏言，孝惠孝景庙皆亲近已毁，及郡国庙不应古礼，宜正定。天子视其意。秋七月戊子，罢昭陵后武哀王，昭哀后魏司后立太子立后元，皆不奉祀。才智立足守焉。冬十月乙丑，罢祖宗庙在郡国者。朱陵分为三府，以魏城寿陵亭部袁尚为初陵，召物质献邑及喜郡国民。五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三月，姓河东，辞后土。秋，颍川水流杀人民。冬，上幸长阳射雄馆，大裂。十二月已有，毁太上皇、孝惠皇帝寝元庙，用韦玄成等之意也。上号儒术文辞，颇改宣帝之政。言事者多进谏，人人以为得上意。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，余于皇后太子。太子少傅匡衡上书曰：“臣闻治乱安危之计，在乎神所用心。盖受命之王，务在创业垂统，传之无穷。祭体之君，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包大其功。昔者成王之嗣位，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，修列圣美归之二后，而不敢专其名，是以上天心想，鬼神佑焉。陛下圣德天父，子爱海内，然而阴阳未合，奸邪未尽者，逮役者为披扬先帝之圣功，征言制度不可用也，勿变更之。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，是以群下更相是非，利民无所信。臣切恨国家是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。愿陛下降揽统业之事，留神于尊治阳功，以定群下之心， 诗大雅曰：吾念尔祖欲修厥德，改至德之本也。传曰：审好恶，理情性，而王道必矣。至性之道，必审己之所有余，而强其所不足。盖聪明疏通者介于太察，寡闻少见者介于庸鄙，勇猛刚强者介于太暴，仁爱温良者介于无断，沉静安舒者介于厚实，广心好大者介于遗忘。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，然后中和之化应，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忘尽，为陛下戒之，所以崇圣德也。臣又闻世家之道修，则天下之礼德，故师使国风，礼本贯昏，使乎国风原情性以明人伦也，本乎贯昏，正基照以防未然也。故圣王必慎非后之计，别嫡长之位，礼之于内也，卑不于尊，心不先固，所以统人情而礼殷气也。其尊嫡而卑庶也，嫡子贯乎坐，礼之用礼，众子不得欲列，所以贵正体而名贤矣也。非虚加其礼文而已，乃忠心与之殊异，故礼探其情而献之外也。圣人动静由厌所亲，悟得其序，则海内自修，百姓从化。如当亲者疏，当尊者卑，则宁巧之间因时而动，以乱国家。故圣人慎防其端，尽于未然，不以私恩害公义。传曰：正家而天下定矣。初，武帝祭色宣房，后河复北绝于馆陶，分为屯氏河，东北入海，广深与大河等，故因其自然不低色也。是岁河绝于清河灵明渡口，而屯氏河绝。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，陨石于梁。三月，上行幸雍，辞武志。冬，河间王元作贼杀不孤废，迁房陵，把孝文太后寝辞元。上幸虎卷斗兽，后宫皆坐，雄逸出卷，攀剑欲上殿，左右贵人傅婕妤等皆惊走。冯婕妤执前，当雄而立，左右格杀雄。上问人情惊惧，何故前当雄？婕妤对曰：猛兽得人而止，切恐雄志欲作，故以身当之。帝皆叹，备敬重焉。傅婕妤惭，于是与冯婕妤有隙。冯婕妤左将军奉侍之女也。二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三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。夏四月，赦天下。六月，立皇子兴为信都王。东郡经房学艺于良人教延寿，延寿常曰：得我道以亡身者，经生也。其说常于灾变，分六十卦，更值日用事，以风雨寒温为后，各有瞻验，防用之由经，以孝廉为郎，尚书吕言灾异有验。天子悦之，朔召见问。防对曰： 古帝王以功举贤，则万化成，瑞应助。末世以毁誉取人，故功业废而致灾疫。宜令百官各事其功，灾疫可惜。诏使房作其事，房奏考功克立法，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事，皆以房言繁碎，令上下相思，不可许。上亦相之。时部刺史奏事京师，上召见诸刺史，令房小以克事，刺史复以为不可行，为御史大夫郑弘、光禄大夫周堪出言不可，后善之。是时中书令石显专权，显有人五路冲宗为尚书令，二人用事。房常厌见，问上曰：忧虑之君何以威？所任者何人也？上曰：君不明而听任者巧佞。房曰：知其巧佞而用之也，将以为贤也？上曰：贤之。房曰：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？上曰：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。房曰：若是，任贤必治，任不孝必乱，必然之道也。忧虑何不觉悟而更求贤？何谓足任不孝以至于事？上曰：临乱之君各贤其臣，令皆觉悟，天下安得危亡之君？房曰：齐桓公、秦二世亦常闻此君而非孝之，然则任树雕赵高，政治日乱，盗贼满山，何不以忧虑补之而觉悟乎？上曰：唯有道者能以往之来耳。房因免官顿首曰：春秋纪242年灾疫，已是万世之君。今陛下即位以来，日月失明，星辰逆行，山崩、泉涌、地震、时陨，夏霜、冬雷、春凋、秋荣，陨霜不杀，水旱、鸣虫，民人饥疫，盗贼不尽，行人满市，春秋所记灾疫尽备，陛下视今为治也、乱也？上曰：以及乱耳，上何道？房曰：今所任用者谁与？上曰：然，幸其欲于彼，又以为不在此人也。房曰：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，臣恐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前也。上良久，乃曰：今为乱者谁哉？房曰：明主宜自知之。上曰：不知也，如知何故用之？房曰：上最所信任与徒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事者是矣。房只为实显，上亦知之，谓房曰：以欲。房罢出，后上亦不能退贤也。陈光曰：人君之德不明，则臣下虽欲竭忠，何自而入乎？观京房所以小孝元，可谓明白切志矣，而终不能悟，悲夫。诗曰：非面命之言提其耳，非手挟之言事之事。又曰：惠耳谆谆，听我渺渺，孝元之谓矣。上令房上弟子晓之考功克立事者 欲试用之。房上中郎任良、姚平愿以为刺史，试考功法。臣得通及殿中，未奏事，以防拥塞。时显五路冲宗皆及防，欲远之，谏言于是以防为郡守。帝于是以防为魏郡太守，得以考功法治郡。防自请，遂敬圣传奏事。天子许焉。防自知朔以论议为大臣所非，与石贤等有隙，不欲远离左右，乃上封事曰：臣出之后，恐为用事者所避，身死而功不成，故愿遂进圣传奏事。蒙哀见许，乃心似蒙气复成卦。太阳亲色，此上大夫复阳而上意已也。己卯庚辰之间，必有欲隔绝臣，令不得圣传奏事者。防未发，上令阳平侯王凤承制赵防，指无圣传奏事。防亦欲恐。秋，防去至新丰，因由上封事曰：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，法曰道人使去含涌水为灾，至其七月涌水出。臣弟子姚平谓臣曰：防可谓知道，未可谓信道也。防言灾异未尝不中，涌水已出，道人当遂死，上复何言？臣曰：陛下至仁，于臣尤厚，虽言而死，臣犹言也。平又曰：防可谓小忠，未可谓大忠也。昔秦时赵高用事，有正先者，非赐高而死，高威自此成，故秦之乱正先促之。今臣得出守郡，自轨效功，恐未效而死，为陛下无使臣色涌水之意，当正先之死，为姚平所效。防至陕，复上封事曰：臣前白愿出人粮试考功，臣得居内，一者只如此于身不利，臣不可避，故云使弟子不若事师。臣为刺史，又当奏事，故复云为刺史，恐太守不与同心，不若以为太守，此其所以隔绝臣也。陛下不为其言而遂听之，此乃蒙气所以不解，太阳无色者也。臣去稍远，太阳亲色亦甚，愿陛下无难还臣而意逆天意，邪说虽安于人，天气必变，故人可欺，天不可欺也，愿陛下察焉。防去越余，竞争下狱。初，淮阳献王舅张伯轻巧无性，多从王求金钱，欲魏王求入朝。伯从经房学，以女弃房，房美朝见，退折魏伯道其语。伯因继房所说密语，令房魏王作求朝奏草，皆持见与王，以为信验。时显知之，告房与张伯通谋，非谤政治，归恶天子，挂物诸侯王，皆下狱，弃世，妻子喜鞭。郑弘作与房善，免为庶人。御史中丞陈贤硕悔时显，久之，坐与怀里令朱云善，泄露省中语，时显微似知之，与云皆下狱， 坤为承旦。时显威权日盛，公卿以下未显，众足一计。显与中书仆射劳良、少府五路冲宗结为党友，主父仪者皆得宠位。民歌之曰：“劳也，食也，五路客也，印和累累，寿若若也。”显内自知善权，势柄在掌握，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以见己，乃时归城，取一信以为验。显常使至诸官，有所征发。显先自白，恐后漏进宫门闭，请使照例开门，上许之。显故头夜还，称诏开门入。后国有上书告，显专命矫诏开宫门。天子闻之，笑以其书事显。显因泣曰：“陛下过思小臣，主任已逝，群下无不嫉妒，欲陷害臣者，事类如此非一，唯独明主知之，愚臣微贱，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，任天下之怨。臣愿归枢机职，受后宫扫除之意，死无所恨。唯陛下哀怜才性，以此全活小臣。”天子以为然而怜之，朔烙免显，加厚赏赐。赏赐及禄位资一万万。初，显闻众人汹汹，言己杀前将军萧望之，恐天下学士善己，以谏大夫贡与明经注节，乃使人致意，深自接纳。因谏与天子，立位九卿，礼事之甚备。义者于是贤称显，以为不度赠望之矣。显之设辩诈以自解免，取信人主者，皆此类也。荀悦曰：“夫佞臣之祸君主也甚矣，故孔子曰：‘远佞人，非但不用而已，乃远而绝之，隔塞其源，戒之极也。’”孔子曰：“正者正也，夫要道之本，正己而已矣。平直真实者，正之主也。故德必合其真，然后受其位；能必合其真，然后受其事；功必合其真，然后受其赏；罪必合其真，然后受其刑；刑必合其真，然后贵之；言必合其真，然后信之；物必合其真，然后用之；事必合其真，然后修之。故重政基于上，万事实于下。先王之道，如斯而已矣。”八月癸亥，以光禄勋匡衡为御史大夫。闰月丁酉，太皇太后上官氏崩。冬十一月，齐楚地震，大遇雪，树折屋坏。三年夏六月甲辰，扶阳公侯韦玄成薨。秋七月，匡衡为丞相。戊辰，魏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。冬，使西域都护、冀都尉北地甘延寿、副校尉山阳陈汤，共诛斩智之单于与康居。始，智之单于自以大国，威名尊重，又乘胜骄，不为康居王礼，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，或肢解投都赖水中，发民作城， 日作五百人，二岁乃已。又遣使则和苏大渊诸国遂畏，不敢不语。汉遣使三倍至康居，求古籍等死，至之困辱使者，不肯奉诏。而因都护上书言居困厄，愿归继强汉，遣子入世，其骄慢如此。汤为人陈勇，有大虑，多策略，喜其功，与延寿谋曰：夷狄未服大种，其天性也。西域本属匈奴，仅置之单于威名远闻，亲临乌孙大渊，常为康居画计，欲降服之。如得此二国，数年之间成郭诸国威矣。且其人剽悍，好战伐，硕取胜，久续之，必为西域患。虽所在绝远，蛮夷无金城强弩之手，如发屯田历史，屈从乌孙重兵，直指其城下，彼亡则无所知，守则不足自保，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。延寿以为然，欲奏请之。汤曰：国家与公卿议，大策非凡所见，势必不从。延寿有语不听，会其久病。汤独矫制法成郭诸国兵，车师务己校尉屯田历史。延寿闻之，惊起，欲止之。汤怒，暗箭斥延寿曰：大众已集会，庶子欲举众耶？延寿遂从之。布勒行阵，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。延寿汤上书自合奏矫诏，陈言兵状，即日引军分行，别为六校。其三校从南道于葱岭敬大渊，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，从北道入赤谷，过乌孙，涉康居界，至滇池西。而康居父王鲍田将数千骑叩赤谷城东，杀掠大昆弥千余人，驱畜产甚多。从后与汉军相及，颇扣到厚重。汤纵胡兵击之，杀四百六十人，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，还复大昆弥。其马牛羊以给军食，又捕得鲍田贵人伊奴毒，入康居东界，令军不得为寇。见乎其贵人涂墨见之，欲以威信，与引蒙遣去。竟引行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，止营。复捕得康居贵人巨色子南开谋以为岛。巨色子及涂墨母之弟，皆怨单于，由是拒之至之情。明日隐行，未至城三十里，止营。单于遣使问：汉兵何以来？应曰：单于上书言，居困厄，愿归继强汉，深入朝见。天子哀悯单于，弃大国，屈意康居，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，恐左右惊动，故未敢至城下。使硕往来相答报，延寿汤因让之。我为单于远来，而至今无明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，何单于忽大计，使客主之礼也？兵来道远，人畜疲疾，时度且近，恐无以自还，愿单于以大臣审计策。明日前至至之城都赖水上， 离城三里，至营夫镇，望见单于城上立五彩幡帜，数百人披甲成城，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，步兵百余人加门榆林镇，将习用兵。城上人更召汉军曰：“斗来！”百余骑驰赴营，迎接张弩持满指之，即引却。颇遣力士设城门计步兵，计步兵皆入。延寿汤令弩为后，仰射城楼上人。楼上人下走，土城外有众木城，从木城中射，颇杀伤外人。外人发心烧木城，夜数百骑欲出，外营射杀之。初，单于闻汉兵至，欲去，以康居怨己为汉内应。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，自以无所知。至之以出，复还曰：“不如坚守，汉兵远来，不能久攻。”单于乃披甲在楼上，诸胭脂夫人数十，皆以弓射外人。外人射中单于鼻，诸夫人颇死，单于乃下。夜过半，木城穿，中人却入土城，城合乎。时康居兵万余骑，分为十余处，四面环城，一语相应和。夜朔奔营，不利，折却。平明，四面火起，力士喜，大呼城之，征鼓动地。康居兵引却，汉兵四面推鲁盾，并入土城中。单于男女百余人走入大内，汉兵纵火，力士争入，单于披疮死。君侯贾成、杜勋斩单于首，得汉使节二及古籍等所积帛书，诸鲁获以必得者。凡斩焉知太子明王以下遣518级，生鲁145人，降鲁千余人，复与成郭诸国所发15王。四年正月，置之守至京师，延寿汤上书曰：“臣闻天下之大义，当混为一。昔有唐虞，今有强汉，匈奴呼韩邪单于以称北藩，为置之单于叛逆，未服其孤。大夏之西，以为强汉不能臣也。置之单于惨毒行于民，大恶通于天。臣延寿、陈汤将一兵行天诛，乃陛下神灵，阴阳并应，天气精明，陷阵克敌，斩置之首及明王以下，以悬头镐皆满以抵肩，以示万里。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。”丞相匡衡等以为：“方春掩革埋字之时，宜勿悬。”赵悬十日，乃埋之，仍告辞郊庙，赦天下。群臣上寿至酒。六月甲申，中山哀王敬薨。哀王者，帝之少帝，与太子游学相长大。即薨，太子前调，上望见太子，感念哀王，悲不能自止。太子既至前，不哀，上大恨曰：“安有人不辞人，而可以奉宗庙，为民父母者乎？”是时驸马都尉侍中史丹护太子家，上以责谓丹，丹免官谢曰：“臣常见陛下哀痛中山王，至以感损， 向者太子当进见，臣戒妾主，无弃替，敢伤陛下，罪乃在臣，当死。上以为然，亦乃解。蓝田地震，山崩，拥坝水，安陵岸崩，拥泾水，泾水逆流。五年春三月，赦天下。夏六月庚申，复立元。人参会，日有食之。秋七月庚子，复太上皇寝庙园。元庙昭陵后武哀王，昭哀后魏司后园。时上寝疾，久不平，以为祖宗遣怒，故尽复之，为郡国庙遂废云。是岁袭济阳王康为山阳王。匈奴呼韩邪单于闻至之计诛，且喜且惧，上书远入朝见。靖宁元年春正月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，自言愿续汉室以自亲。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强自昭君赐单于，单于欢喜，上书愿保塞上古以西至敦煌，传之无穷，请罢边备塞立足，以修天子人民。天子下有私意，义者皆以为变。郎中侯应袭边事，以为不可许，上问状。应曰：周秦以来，匈奴暴捷，寇侵边境，汉兴犹被其害。臣闻北边塞至辽东，外有阴山，东西千余里，草木茂盛，多禽兽，本莫独单于依祖其中，制作公使来出为寇，是其怨诱也。至孝武氏出师征伐，赤夺此地，攘之于幕北，建塞教，起亭燧，筑外城，设屯戍以守之，然后边境用得少安。幕北地平，少草木，多大沙，匈奴来寇少所避隐，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插南。边长老言：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，未尝不哭也。如罢备塞立足，是夷狄之大利，不可依也。今圣德广披，天赋匈奴，匈奴得蒙全活之恩，起手来臣。夫夷狄之情，困则卑顺，强则骄逆，天性然也。前以霸外城，省亭燧，才足以厚望，通烽火而已。古者安不忘危，不可复霸二也。中国有礼义之教，刑罚之诛，愚民由上犯禁，又况单于能避其众不犯约哉？三也。自中国上建官粮以治诸侯，所以绝臣下之际遇也。设塞教，治屯戍，非独为匈奴而已，亦为诸蜀国降民本固匈奴之人，恐其私救逃亡，四也。尽西羌保塞，与汉人交通，利民贪利，侵盗其畜产妻子，以此怨恨妻而背叛。今罢城塞，则生慢意纷争之见，无也。亡者从军多莫不还者，子孙贫困，一旦亡出，从其亲戚。六也。又边人奴婢愁苦，欲亡者多，曰：闻匈奴终乐，无奈厚望集合，然时有亡出塞者，七也。盗贼节节， 群被犯法，如其窘急，枉走北出，则不可治。八也。其塞以来百又余年，匪皆以土原也，或因山岩、石木、溪谷、水门稍稍平之，足徒筑制，功费久远，不可生计。臣恐义者不深虑其忠实，欲以一切省徭戍。十年之外，百岁之内，足有他变，障塞破坏，亭隧灭绝，当更发屯善治，累岁之功不可足负，久也。如罢戍卒，省厚望，单于自以保塞守御，必深得汉，求请无已，小失其意，则不可测。开夷狄之隙，亏中国之故，实也。非所以永持治安，威至百蛮之长策也。对奏，天子有诏，勿意罢边塞事。使车骑将军家口谕单于曰：“单于上书，愿罢北塞，立世屯戍，子孙世世保塞。单于项目礼义，所以为民计者甚厚，此长久之策也，朕甚加之。中国四方皆有官粮障塞，非独以备塞外也，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，初为寇害，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。竟欲单于之意，朕无疑焉。为单于怪其不罢，故使家小单于。”单于谢曰：“余不知大计，天子幸使大臣告语，甚厚。”初，左伊稚兹为呼韩爷画计归汉，竟已安定。其后或单伊稚兹自伐其功，常样样。呼韩爷疑之，伊稚兹聚诸，将其众千余人降汉。汉以为关内侯，食邑三百户，令配其王印绶。及呼韩爷来朝，与伊稚兹相见，谢曰：“王为我计甚厚，令匈奴至今安宁，王之利也，得其可望。我失王意，使王去，不复故留，皆我过也。今欲白天子，请王归庭。”伊稚兹曰：“单于赖天命，自归于汉，得以安宁。单于神灵，天子之佑也，我安得利？既已降汉，又复归匈奴，是两心也。愿为单于誓使于汉，不敢听命。单于故请，不能得而归。”单于号王昭君为宁胡焉支，生一男，依图治牙师，为右日逐王。皇太子冠。二月，御史大夫李延寿卒。初，石显见冯凤氏父子为公卿著名，女又为昭仪在内，显心欲复之，见言：“昭仪兄业者俊修赤，一事为卧。”天子召见，欲以为侍中，俊请见言事。上闻俊言显专权，大怒，罢俊归郎官。及御史大夫缺，在位多举俊兄大鸿胪野王，上使尚书选地中二千担，而野王行能第一。上以问显，显曰：“久也无出野王者，然野王亲昭仪兄，臣恐后世必以陛下度越众贤，死后公亲以为三公。”上曰：“善，吾不见事。”因为群臣曰：“吾用野王为三公， 后世必为我思后宫亲属，以野王为比。三月丙寅，诏曰：刚强坚固，确然无欲，大鸿胪野王是也。心变善辞，可使四方，少府五路充宗是也。廉洁节俭，太子少傅张谭是也。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。河南太守九江少信臣为少府，信臣先为南阳太守，后迁河南，至行长第一，视民如子，号为民兴利，公劝耕稼，开通沟渎，户口增倍，利民亲爱，号曰少傅。癸卯，复孝惠皇帝寝庙园，孝文太后、孝昭太后寝园。初，中书令石显常欲以子弃甘延寿，延寿不取，即破制之还。丞相御史亦务其矫制，皆不与延寿等。陈汤素贪，所虏获财物入塞，多不法。私立校尉遗书道上，系吏事，暗验之。汤上书言：臣与吏事共诛置之单于，幸得秦灭，万里阵旅，已有使者迎涝道路。今私吏反逆收系暗验，是为置之报仇也。上立出吏事，令县道出九十以过军。既至，论功，石显匡衡以为：延寿汤善兴师矫制，性德不诛，如富家掘土，则后奉使者争欲成为侥幸，生事于蛮夷，为国招难。帝内加延寿汤功，而众为恒显之意，久之不绝。故宗正刘向上书曰：置之单于，求杀使者吏事以白鼠，是暴扬外国，伤威毁众，群臣皆悯焉。陛下赫然欲诛之，亦未尝有望。西域都护延寿、副校尉汤，承圣旨以神灵，总百蛮之军，揽城郭之兵，出白死入绝域，遂倒康居，屠三众城，迁西侯之旗，斩置之之首，悬经万里之外，扬威昆山之西，扫古籍之耻，立昭明之功，万夷设伏，莫不惧震。呼韩爷单于见置之以诛，且喜且惧，向风迟疑，起手来宾，愿守北藩，累世称臣，立千载之功，见万世之安，群臣之勋莫大焉。喜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朱贤允而百蛮从，其诗曰：贪贪推推，如庭如雷，贤允方叔征伐贤允，蛮荆来威。亦曰：有家者守，或非其丑，言美诸守恶之人，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。今延寿汤所诛镇，虽一之折首，失之雷霆，不能及也。论大功者不露小过，举大美者不辞细瑕。司马法曰：君赏不逾越，欲民素德为善之利也，盖及武功重用人也。吉甫之归，周后赐之。其诗曰：吉甫宴喜，既多受旨，归来自号我行永久。千里之号犹以为远，况万里之外其秦至矣。延寿汤既未获受旨之报，反屈捐命之功， 久错于刀笔之前，非所以立有功劝荣事也。昔齐桓前有尊周之功，后有灭相之罪，君子以功复过而谓之惠。二师将军李广利捐50000之师，米10000之费，经4年之劳，而获仅骏马30匹，虽斩冤枉母寡之首，犹不足以付费。其私罪恶甚多，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露其过，遂封拜两侯、三卿、2000石、100余人。今康居之国强于大渊，治之之号重于冤王，杀使者罪甚于流马，而延寿汤不凡汉室，不费斗粮，比于两师，功德百之。且常会随欲击之乌孙，正及迎自来之日烛，犹皆列土受爵，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，列功复过则优于齐桓二师，进士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，而大功未著，小恶硕不，臣妾痛之。以以时解玄通吉，除过物质，尊宠爵位，以劝有功。于是天子下诏设延寿汤罪物质，令公卿一封焉。一者以为宜如军法不斩单于令，匡衡实贤以为置之本王逃失国，窃号绝狱，非真单于。帝取安远侯正吉故事，封千户，衡显复征。下4月戊辰，封延寿为义成侯，赐汤爵关内侯，食邑各300户，加赐黄金100斤，拜延寿为长水校尉，汤为摄生校尉。于是杜钦上书追送冯奉氏前破杀车功，上以先帝时事不复录。钦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。荀悦论曰：成其功义足封，追录前世可也。春秋之意，毁全台则恶之，舍中君则善之，各由其宜也。夫矫治之事，先王之所慎也，不得已而行之。若矫大而功小者，罪之可也；矫小而功大者，赏之可也。功过相敌，如斯而已可也。权其轻重而为之至宜焉。初，太子少好经书，宽博谨慎，其后性久，乐宴乐，上不以为能，而山阳王康有才艺，母傅昭仪又爱幸，上已故常有意欲以山阳王为嗣。上晚年多疾，不亲政事，刘浩音乐，或至皮鼓殿下，天子自临宣鉴上，堕铜碗以制鼓，生中言鼓之节。后宫及左右习之音者莫能为，而山阳王亦能之，上硕称其才。史丹进曰：凡所谓才者，敏而好学，温故之心，皇太子是也。若乃弃人于丝竹皮鼓之间，是陈惠、李威高于匡衡，可相国也。于是上默然而笑。即上寝疾，傅昭仪、山阳王康常在左右，而皇后太子悉得觐见。上即稍亲，亦呼呼不平，朔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。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， 与皇后太子皆忧，不知所出。使丹以亲密臣得事事急，后上见独寝时，丹直入卧内，顿首伏青蒲上，涕泣而言曰：“皇太子以嫡长立几十余年，名号系于百姓，天下莫不归心臣子。见山阳王雅素爱姓，今者道路流言，为国生意，以为太子有动摇之意。审若此，公卿以下必以死争，不奉诏。臣愿先赐死，以示群臣。”天子素人不忍见丹涕泣，言又切至，亦大感悟，喟然太息曰：“吾日困烈，太子两亡幼少，意中恋恋，以何不念乎？然吾有此意。且皇后谨慎，先帝又爱太子，吾岂可为止？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？”丹即却，顿首曰：“愚臣妄闻，罪当死。”上因纳，谓丹曰：“吾病寝家，恐不能自还，闪辅导太子，无违我意。”丹虚膝而起，太子由是遂定为嗣。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、中书令石显亦拥佑太子，颇有立焉。夏五月壬辰，帝崩于未央宫。班彪赞曰：“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，遇臣曰：‘元帝多才艺，善史书，古琴瑟，吹洞箫，自夺曲，披歌声，分寸节度，穷极要妙。少而好儒，及即位，征用儒生，委之以政，共薛为匡，迭为宰相，而上牵制文艺，悠游不断，孝宣之业衰焉。然宽宏尽下，出于恭俭，号令温雅，有古之风烈。’”匡衡奏言：“前以上体不平，故复诸所罢辞，足不蒙福。按魏嗣后立太子，立后元，亲魏晋，孝惠孝景庙，亲晋已毁。即太上皇孝文、孝昭太后、昭陵后、昭哀后、武哀王祠，请西罢勿奉。”奏可。六月己未，太子即皇帝位，谒高庙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，以元旧侍中魏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领尚书事。秋七月丙戌，葬孝元皇帝于魏陵，大赦天下。丞相恒上书曰：“陛下秉至孝，哀伤思慕，不绝于心，未有由于义赦之宴，诚龙于慎终追远，无穷已也。妾愿陛下虽圣性得之，犹复加圣心焉。”诗云：“穷穷再救，言成王丧毕思慕，意气未能平也。改所以救文武之业，从大化之本也。”臣又闻之诗曰：“非匹之计，生民之始，万福之源，婚姻之理正，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。孔子论诗以官居为始，此纲纪之首，王教之端也。自上世以来，三代兴废，未有不有此者也。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，以定大基， 才有德，戒声色，近言静，远技能。臣闻六经者，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，著善恶之规，明吉凶之分，通人道之正，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。即《论语》《孝经》圣人言行之要，宜究其义。臣又闻圣王之自为，动静周旋，奉天承亲，临朝享臣，务有节文，以彰人伦。盖亲义指力，是天之荣也。温公敬训，成亲之礼也。正公严客，临众之仪也。嘉惠和悦，享下之言也。举措动作，勿遵其仪，故行为仁义，动为法则。今正月初，幸陆寝临朝贺，置酒以享万方。传曰：君子慎始，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，使群下得望圣德修光，以立基真，天下幸甚。上敬纳其言。